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哋有句说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即系可想而知系咩呢，就是我哋嘅生活入面咧充斥住负能量或者系逆 境挫折 挫折吓。咁啊，当出现呢啲状况嘅时候，通常大家点样面对嘅呢？嗱，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点呢，就 系 会有时候睇某啲人嗰啲嘅，即系 成功人士嗰啲语录 啊，咁啊，即系可能咧，即系希望可以当作自己嘅座右铭啊。当你遇上逆境嘅时候，咪不停咁样鞭策自己咁样啦。 系有冇嗰啲经典就系、是、挫折系经验，努力系桥梁，成功系彼岸。呢一啲听完都系打冷震嘅语录， 都有嘅。但我谂最普遍，即系听到一句，我细个嘅时候，我妈都成日同我讲啊，咩吃得苦中苦啊， 方为人上人、 啊。系啊，咁即系都系鼓励你啦，就系、是、话有时候咧，即系吃下苦啊，蚀下底唔紧要嘅，因为从中你有好多嘅经验获得啊，诸如此类咁。咁啊，即系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入边，的确吓，好多时候都会遇上挫折啦。当出现挫折嘅时候点样面对呢，就是今晚我哋想讨论嘅课题啦。 是咁，但是好多时好似你头先你阿嫲定阿婆同你讲嗰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啦。咁但是到即係可能我而家呢一代听到嘅时候就吓我吃嘅苦仲唔够多咩，我仲要吃苦吃到几时啊咁样。咁同埋好多时我哋即係身边都会有多身边嘅朋友去安慰呢，係都会适得其反，都会懒系好正面。哎呀你睇开啲啦，唔好諗咁多啦。咁但係其实佢背后都可能有啲潜台词，其实即係佢话好多人都惨过你啦。咁但係当我即係处于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嘅时候，咁其他人惨过我关我咩事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啲说话係咪真係所谓好正面啊，你讲几句安慰下你个人就会正面返，咁嗰啲负能量呢就超唔见咗呢。 咁 我 觉得两方面喎，因为头先你讲话即係喺得苦中苦嗰个呢，我就觉得今时今日好多即係可能年轻啲嘅朋友就係话，如果即係可以唔使吃苦嘅话，有冇必要特登走过去吃下呢？即係有时候係咁㗎嘛，因为以前我哋即係成长嗰代嘅磨练就係、是、你明知嗰条係远路都好，咁但係有啲人就会觉得兜远路有咩唔好啊，即係喺个过程入面可能你获益良多呢。咁有啲人选择甚至乎真係兜远路㗎嘛，即係特登去挨苦啊，苦行啊嗰啲叫做可以话。咁嗱呢一个就个人嘅睇法啦。咁但係头先你讲嘅另外一个嘅即係例子就係、是、有啲时候当一个人经历緊即係挫折啊逆境，跟住你係同佢讲话其实你唔算惨㗎啦，比你惨劲即係仲有係啦，好多好多好多咁。嗱的确呢一个呢有时候你可能话諗喂咁人哋惨瓜咩事啊即係你讲你好似多余咁。喂不过咁我觉得尤其是安慰女仔嚟讲嘅话呢，喂有时候呢一个咁样嘅逻辑系帮到㗎喎、啊。即係有啲女仔真系啦，当佢呢即係觉得可能自己嘅遭遇唔系最惨嘅话，你咁样安慰佢，佢反而会觉得舒服啲。即係有时候呢有啲女仔会觉得就系话哎我真系好惨啊，我冇人明白我啊，你又冇经历嗰啲即系苦况咁样。咁但系当你同佢讲完之后，其实唔系㗎，边个惨过你，佢听到之后咦乜真系咁咩，即系佢觉得原来自己 纯粹心散咗系嘛。 咪首先佢觉得自己唔系唯一先啦、啊。咁其次亦都系呢，即系有时候即系你知啊，女仔好多时候佢即系同你分 分享自己唔开心咧，都系希望啊，有冇人明白？ 有人呵下佢啊？ 系啦，有冇人即系谅解？咁如果你同佢一样，曾经即系有个同样嘅处境，有个同样嘅感受嘅话，即系佢觉得啊，原来你都试过惨过我噶，咁佢反而会开心啲 嘅。唔系咁惨嘅啫。 所以即系头先你讲话，喂，其实佢惨，即系关你咩事？的确，佢未必关你事，但系有时候你听完之后，你觉得系谂下谂下，其实我唔系最惨，我都会吓、啊、可能褪后一步去睇、啊，原来我应该值得嘅叫做又唔好话开心啦，但系起码唔值得咁愁先咯，系。 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样可能真系要睇佢即自己嘅做法，系咪真系嗰一下就会即刻谂到啊？其实我同你比，我都唔系咁惨啫。咁但系最怕就系有啲朋友就系喺安慰对方嘅时候咧，就会下意识，哎呀，当佢好唔开心讲紧自己嘅时候，哎呀，其实我嗰阵咧咪惨过你，我嗰阵咧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结果成程咧就系讲佢自己有几惨咁。吓、啊， 不过呢、這个 其实我哋系咪喺度安慰紧我咧？ 因为呢个其实我成日都觉得系一个即系、安慰人咧嘅一个嘅即系技巧嚟嘅。 系， 因为我谂即系无论你嘅安慰嘅对象啊，系屋企人又好啊，系朋友又好啊，即系恋人又好啊。的确系有样嘢要首先留意嘅，就系要即系认同对方嘅感受先。即系有啲时候咧，即系尤其是对屋企人，尤其系劲容易系会犯一个嘅错误，就系咩咧？你会觉得啊，由细又同你相处到大啦，我都知道你个人可能嘅缺点啊，或者你喺边一方面咧系稍微弱一啲嘅。跟住咧，我就会有时候咧系即系吓发生一啲嘅状况嘅话咧，即系未必会首先去承认咗你嘅感受嗰下，你可能觉得好挫折。好唔开心啊！净系会同你讲嘅就系话你应该点样点样点样点样，下次唔好再同样即系犯同样嘅错误咁样样啊嘛！即系反而系向咗呢个方面啊！咁但系嗱，如果好多时候即系你同佢安慰佢，去讲呢一啲，分享呢啲经验俾佢知啊，或者你可能将你自己啊过去惨痛嘅经历啊，分下廿几卅张字咁样样同佢慢慢分析嘅话，的确可能佢系袋嘢紧入紧袋入面， 但佢未必听得入耳。 冇错，但其实你谂下，当下佢最需要嘅第一样嘢系咩先？系啦，唔系嗰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啊嘛，系要有人即系认同佢嘅感受，尤其是我头先都讲过啦，对女仔尤其更甚添，因为你发现同女仔吓、安慰女仔吓，好多时候佢都其实真系唔系特别想要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佢首先就系佢而家好唔开心，佢要有个人同佢分担呢一种嘅感受，呢一种嘅情绪要安抚佢咁，咁所以当下首先你系承认就哦。我明白你系唔开心嘅，即系有啲时候咧，甚至乎你会懵嘅，因为咧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试过咧，有啲即系唔好话女仔啊，男女都有嘅。当你咧处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你转牛角尖，你就觉得系冇噶啦，冇噶啦，绝望噶啦， 冇人明白我嘅、 啊。即系你明明咧系想大巴大巴车醒佢都嘅喎，你车醒你车唔醒我，你车啦你车啦，你车完之后可能我会好过啲，我系抵打嘅。即系话当你去到呢啲位嘅时候，你就反而更加猛震啊嘛。 系咁，所以反而其实可能有一啲市面上。见到嗰啲厌世语录啊、负能量语录咧，我觉得有时某程度系一个负负得正嘅状态啊。因为好多时当你自己其实系已经好唔开心咁，即系例如刚才你嗰个安慰女仔嘅例子啦，咁你其实同佢讲，哎呀，你真系好好噶，嗰个人咧真系好衰噶，你真系值得被爱噶，咁但系。你讲完之后，佢系咪真系过一排就真系揾到一个好好嘅人先？咁会唔会其实系个女仔自己本身有问题，令到自己会嗰个感情上面会冇咁顺利咧？咁我所以到之后可能我哋会有啲市面上嘅啲头先所讲嘅厌世语录啦。咁可能就会话你失败咗咁多次，只系证明你真系能力唔及咧。咁呢一样嘢听落去，咦？虽然好似喺度润紧人啦，或者喺度串紧人啦，咁但系。有可能真系事实噶、哦，自己失败咗咁多次，会唔会系自己真系唔擅长呢？咁但系当然咧，就唔系话你系一个失败者，一个 loser， 而系可能你呢方面，当系攞唔到个成就感或者系个成功嘅一面嘅时候，可能系你真系需要转一转第二个方向去发展嘅时机嚟噶。 我谂首先系咯，即系其实都唔系净系讲紧话，究竟你即系清唔清楚或者对自己能力嘅认知，系首先要对自己有个态度叫坦。即系正视翻自己嗰个嘅问题， 现实啦， 同埋个需要，即系你如果处一个唔开心嘅状态啦，先讲就话可能你经历挫折嘅时候，第一步都唔系去寻找嗰个原因，而系你要证实一样嘢，就系话。 我是真的不开心的。你比自己是不开心，处于一个即正视那个问题的一个状态，正视自己的一个情绪。因为我不知道 Winnie 有没有一些朋友在身边就是会这样的。即当他经历挫折不开心的时候呢，他会逼自己，他真的逼自己的，就是说我不可以这样意志消沉。 哦，是。 跟住呢就要逼自己呢，就是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啊，又或者逼自己可能在那一下要积极起来啊，连即系俾自己唔开心嘅时间都唔要有，因为佢觉得就系话你与其喺度唔开心、自怨自艾喺度，即系怨天尤人、流眼泪咁样，系嘥时间，对件事于事无补噶嘛。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尝试咧，就系去漠视呢一种嘅负面情绪，就系做一啲所谓即系正能量嘅嘢啦。咁但系佢越系想去积极咧，就越系发现咧。做嘅事呢係越做越即係多问题出现啦，首先 提唔起劲 啦，提唔起劲之余係甚至乎係做唔好啊。跟住后咪就出现咗个咩问题呢，就係佢嗰期就成日都觉得自己头头碰着黑啊。即係觉得呢就係点解我做咩都吃力不讨好㗎呢，例如话可能同屋企人相处，屋企人又唔明白佢啊，可能返公司做嘢啊，即係好似做错嘅嘢呢係接二连三咁发生嘅咁。咁於是乎佢就觉得唉，其实可能都真係自己冇用，但其实佢又好想扭转，唔要俾自己负能量，遇事者咧就入咗一个死胡同入面啦。咁啊，点样可以走翻出嚟咧？转头翻嚟讲。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就讲起正视自己嘅情绪咧，其实都系相当之重要。咁头先就讲开我一个朋友嘅即系经历啦，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即系喺读书嘅时候都觉得佢系好多时间都系会尝试落天面对好多嘅问题。咁但系当你即系尤其是出嚟社会做事之后，咁你现况喺人生入边即系或多或少遇上挫折，有时候你会发现嗰啲挫折咧系嚟得好密嘅，即系可能系一个很短嘅时间之内不停咁样出现嘅。咁有时候真系可能系唔系即系一啲嘅天意咧，定系有时候系自己一个嘅人为疏忽导致而成嘅咧？因为有时候啲人啲讲嘅说话就系咩黑开有条路啊嘛。嗱，嗰黑开有条路咧，嗱，举例系咩咧？即系可能由你朝头早起身，跟住到你可能翻工，跟住后屘当中经历过，例如话截车又截唔到啊，跟住后屘又搞到可能即系又唔知点样对鞋又烂啊，跟住翻到公司啊迟到俾老细闹啊，闹完之后啲嘢想搵要做起即系嗰个 project 嗰啲嘢咧，硬系好似又唔齐啊，咁诸如此类嗰啲，嗱你就会即系归咎于就系话哇，点解成日都唔顺？咁但係你又要諗下喎，嗱佢即係后尾时候喺度即係审视返迟到咁样啦，即係可能点解要赶嗰班车呢，原来因为之前嗰晚就係啦，心情唔好瞓唔到，跟住后尾又 迟咗起身， 迟咗起身啊，跟住即係闹钟有冇 set 好啊， 哎、 跟住后尾鞋嗰个真係天意冇得讲啦，咁但係你返到公司，跟住后尾老细闹完之后，后尾你发现啦，我想做返公司嘅嘢，但係呢样唔齐嗰样唔齐，全部都係因为喺嗰个阶段佢个人好谢啊，好多准备功夫上面呢係做唔足，导致后尾有一个嘅后果发生咗。咁所以其实你话系咪完完全全真系天意黑开有条路？未必，系因为可能你嘅工作状态，即系处于嗰个状况咧，系好多时候你冇做好准备。咁加上你嗰个人嘅情绪亦都唔能够好好投入工作，所以接二连三你工作系做唔好就咁解。咁翻翻去之后咧，我就即系大家同佢倾开偈啦。咁就发现啦，其实你唔应该即系漠视你呢、這、一个即系叫做负面情绪，你应该系接纳佢，你咪俾自己即系唔开心咯，你咪俾自己意志消沉，即系失恋咁啫嘛。失恋其实听有时候听失恋歌系好噶，即系你 发泄下， 系啊，你唔能够将你嗰个情绪，有时候有啲人系噶，即系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试过你失恋嘅时候咧系点样样咧，你个人系好唔开心，但系你又感觉好似好唔真实。跟住呢你想喊又喊唔到、 啊、 即係你个感觉好似好抽离咁嘅，咁有啲人呢就可能係啦，喂，听啲失恋歌囉，咁等佢 哦、开始 啦， 系啦，即系呢样嘢开始，佢意识到原来真系确确实实咁样发生喺自己身上。有时候你会觉得个感觉咧，同个现况咧好抽离嘅。咁当你即系接受咗你自己有咁嘅情绪之后咧，你就先至可以即系叫做重新起步咯，系。 咁所以其实我哋有个心理学有个叫做白熊效应，其实就系话当你咧个脑入面谂住压抑某一种谂法，即系假设压抑失恋呢一种唔开心嘅情绪咁样，当你越同自己讲我要揿住唔去谂啦。最尾都系会涌现翻晒出嚟啊！咁同埋而且出现个频率咧，仲会比之前更加多添。咁呢一个其实都证明到就系点解越叫自己唔好去谂，反而系越会爆发晒出嚟嘅咁嘅意思。同埋可能我哋即系习惯翻工啊，或者老师做嘢同我哋讲，我哋做人咧要正面同埋积极乐观咁面对噶嘛。其实人生咧仲有漫漫长路，我哋要去正面面对佢。但系其实呢啲嘢去到即系我哋面对一啲生活上嘅一啲黑仔嘢啊，或者唔好彩嘅嘢嘅时候咧，你其实嗰下叫你正能量咧，你真系提唔起劲啊，因为觉得好似个距离好远啊，咁所以嗰啲负能量语录嘅即系出现咧，反而其实系一个叫做贴地啲，有个俾你安慰下，甚至系俾你笑下，即系好似平时我公司抬头咧，我有个同事好中意黐一张嗰个负能量语录咧，系嚟自台湾嘅一个fan page 嘅一个作者，好中意插画嘅，叫做消极男子，系我嘅同事贴喺我抬头，佢就写住。认真工作嘅人唔见得会赚钱，但一定会换你一身劳累。咁虽然听落去吓咁负能量嘅，咁但系听落去其实都几好笑。咁可能嗰个同事系赞紧我系一个好认真做嘢嘅人啦。咁同埋我望完之后又真系嘅，咁听完笑下继续做嘢，其实好过你即系其实咧你。努力工作之后一定会有回报噶，哇！听落去，我几时先至有回报啊？呢啲嘢反而嚟得更加亲切啲嘅负能量语录。 其实啊，呢个就系阿 Winnie 头先讲咧，正正就系反映一个人嘅性格啦。即系头先阿 Winnie 虽然形容佢抬头嗰一句说话一句所谓负能量嘅语录啊，咁但系你听翻 Winnie 去解读呢一句说话，一啲都唔负能量嘅，反而系咩咧？系从一个正能量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即系所以其实我哋由头到尾而家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哦，有时候。即系从一个负能量嘅即系角度去睇事物，唔一定系唔好。即系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即系有时候咩都系从一个最坏嘅打算开始去即系去部署或者去做事咁样样咧。呢样嘢系咪唔好咧？唔一定系唔好，即系代表呢个人系谨慎。咁唔等于佢一定系悲观嘅。即系有啲时候咧，头先阿 Winnie 讲嘅就话啊，咩都系细细个我哋被接受话灌输啊，被教育就话啊，凡事我要用正能量 正面去睇， 系啦，去解决问题或者去面对问题。嗱，呢一样嘢其实唔系唔好，我都要重申呢样嘢唔系唔好。只不过头先 Winnie 讲嘅嘢就系，好多时候唔好净系咁离地，咩都话要从正能量嗰方面去睇咁解嘅啫。即系明明你呢一下系唔开心噶嘛，即系你冇必要要喺度强迫自己就话唔得，我一定要系好正面咁面对，我唔可以俾自己意志消沉。咁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当你处一个嘅即系负面情绪嘅状态嘅时候，你要应该系照顾好自己嘅情绪先嘅。 系，同埋负能量唔一定系一个好差嘅嘢。咁有时人都会有即系正反两面，咁总有开心同唔开心噶。咁但系唔开心嘅时候，你点样去同自己相处啊？同埋好好咁面对佢，而唔系将佢好似。攞一堆泥沙咁样冚住呢一扎负能量，其实负能量呢样嘢系唔会走喎。咁反而你同佢正面硬冚嘅时候，你得着或者你可能嗰条气会顺好多，锯好多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闻前我哋又讲开啊，即系呢一个负能量啊，发生喺我哋身上嘅时候嘅睇法，个接受应该系点样样咧？呢、這个我都觉得好取决于你个人嘅性格或者系睇事物嘅态度。即系头先阿 Winnie 有举一个例子，就系、是、纵然可能即系有人放一个所谓叫负能量语录喺佢嘅抬头嘅时候，即系你可以从一个点样嘅角度去解读咧？你解读呢一个负能量嘅语录或者一啲负能量事物，如果你个人本身 系即系都系正面嘅话咧，你睇落去即系唔会好意志消沉，反而会系欣然接受添。即系而调翻转就系有啲时候你凡事都系要俾自己框限住啊，话我一定要系从正面角度去睇事物嘅话，反而会成为一个生活嘅担子啊。你慢慢你会觉得咧，哦，点解我嘅生活入边咁挤迫嘅咧吓？好似好多压力令到自己唞唔过气咧，就因为你唔识得好好咁样疏导自己嗰啲嘅情绪，点样去面对身上面嗰啲嘅负能量咯？ 系可能我哋平时即系翻学或者老师教我哋咧，即系要努力要考第一名，我哋要做最叻嗰一批。咁但系第一名得一个啫，边有一千万个第一名啫？咁之后嗰啲就冇第二三名咁样。咁我哋会习惯去争取第一名嘅时候，就会用好多唔同嘅努力啊，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强啊。咁但系唔一定自己可以成为个第一名噶嘛。咁所以嗰个落差嘅时候，会觉得唉，算啦。我永远都成为唔到最叻嗰个，我永远都只系一事无成嘅咋。咁但系其实都未必系坏事啊。咁正正因为呢一批咁中流，即系咁普通嘅人，先至衬托到第一名嘅嗰种厉害嘛。咁同埋第一名可能本身都系因为佢自己嘅人脉啊、才能真系好劲啊，咁先至可以爬到一个咁高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当即为自己唔系第一名而意志消沉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可以转个角度，承认到自己其实并唔系一个咁聪明嘅人，可能个人会更加开心啲，即系冇比较冇失望啊嘛，系咪先？ 咁你啊真系谂得好消极。不过我就觉得即系你咁样讲起，因为讲到教育嘅话，就令我谂翻起即系最近睇嘅一部印度电影啦，《我的破格 Miss》啊。虽然今日唔系电影圈啊，咁但系入边都有讲到，因为佢其实嗰部戏咧就系讲话一间嘅即系可以话系贵族学校啦吓，咁入边都有精英嘅，即系喺呢个印度嘅社会入边咧。已经是被确认为一些即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华的学生啦，一些所谓的即是社会中的精英啦，被栽培的。咁而因为呢间学校呢，基于呢一个人权问题呢，咁亦都开了一班就是俾嗰啲呢即是贫穷啊嘅一班嘅即是小朋友入去入 读。关外班咁样 啦。咁而呢一啲嘅小朋友呢，初入去嗰间学校读嘅时候呢，佢哋都希望可以紧追即是嗰啲所谓嘅精英分子啦。咁但是呢，慢慢佢发现啊，即系原来咧，即系竹门都真系对竹门。佢无论点样努力都好咧，都系会被排挤。跟住咧，佢哋个自我价值咧就会被否定啦，连自己都否定自己嘅。咁而喺呢一部戏入边，其实有探讨一啲嘅，就系话，原来喺即系呢一个嘅阶层上面咧，系会令到即系。无论是即是大人又好啊，又或者是小朋友都好呢，是会有一个嘅分离喺度㗎喎。咁当你面对呢一种咁嘅状况嘅时候，你点样去即係疏导自己嗰个嘅情绪，去接受返自己呢？咁当然就喺部戏入面嘅 Miss 就係点样去即係教好呢一班嘅小朋友啦。因为对佢哋嚟讲真係㗎喎，喂，我试过啦，你哋即係个个都话正面乐观面对啊，或者积极努力做好自己啊。但係个现况系咩呢？个现况是 我努力都得不到回报 的。因为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嘛。我出世的时候整定已经是不公平的嘛。咁的而且确这个是现实来的。我同你每个人出世的时候就是讲緊我哋屋企的背景，我哋的环境，我哋生活的即是四周围，我哋的遭遇，全部都已经整定是不公平的啦，是不是？咁当你面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之下，你是用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呢？而在呢一部戏入边咧，个 Miss 都系有教。其实所谓嘅成功唔系一定话系咪考呢个第一名。我亦都唔系话要嚟教你哋，就系教你哋考第一名。教系教你哋就系话点样样，即系去即系善待自己啊，可以话系叫做系，即系你有你嘅能力，你嘅能力有冇好好应用咧？用嘅地方用得恰唔恰当咧？对你自己有冇好处咧？咁啊，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头先都系讲噶，有时候你夹硬即系话要勉强自己从一个正面角度去睇事物。所谓正面角度系咩咧？就系咪一定要话得嘅？我只要付出努力嘅话咧， 一定得嘅。 系啦，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所谓咩咧？就系、是、普遍啊，即系社会个价值 成功。 是啦，那个成功的定义。 即 是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一样东西是不是所谓即是通往开心的那条唯一的锁匙呢？是不是唯一的道路呢？那这样东西就觉得其实未必是的。有些时候你反而退一步去想想，有时候即是你遇上挫折或者你遇上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某程度都像一个病这样的。当你病的时候你会怎样呢？你咪要停下来。 你咪要休息咯。休息嘅时候就俾你反思啊，反思啲乜嘢咧？就系、是、呢一刻嘅我究竟系想追寻啲乜嘢嘢？去反省一下啊，我而家嘅人生，我点样样过，我先至会觉得开心咧？我憧憬嘅人生嘅 lifestyle 诶，生活模式系点样样嘅咧？咁你就喺呢个过程系寻找咯。咁如果你用嗰个过程，你净系钻牛角尖，就系唔系我要追赶住即系普遍啊主流社会追赶个价值嘅话，咁反而你就会慢慢觉得，诶，点解我越系追赶？我越系觉得攰同埋越系唔开心呢，因为首先刘先生 Win 有讲过啦，有时候你可能必须要承认主流社会价值嗰个成功或者幸福快乐未必系适合你㗎喎。即 系 可能对你嚟讲、啊、原来你系一个艺术家嚟嘅，你可能要系从即系非主流社会呀，即系唔系话搵钱呀、啊、要系大公司呀、啊、做老板呀、啊、或者可能唔系呢一啲令到你觉得开心、啊 嗯、 可能简简单单你真系可能画下画呀，做下自己想做嘅事情，你会搵到嗰个嘅满足感嘅话，咁点解唔去做嗰啲呢？ 系咁，所以其实人哋成日讲一样米养百样人咧，即系每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嗰个思考模式，即系正面乐观嘅系一种思考模式。咁我哋唔会去即系推翻佢或者好批评佢，佢有咩问题，即系唔鼓励大家去正面思考。咁但系其实负面思考亦都会有佢嘅可取之处，即系人哋讲话冇期待就冇伤害，即系好多时你唔会将佢谂到最差最差嗰一步，但系得到嘅结果咧，咦？又唔係想象中咁差喎，咁呢一個可能就會反而有個意外驚喜啦。同埋其實我諗好似一個打預防針啊，你諗到一個最差嘅情況，咁你咪沿住你本身個計劃去繼續進行囉。咁橫掂最差嘅你已經去諗到啦，咁即使真係出現咗個最差嘅情況，你都會知道去點面對，或者你會知道去點樣去招架佢。咁最差都已经去諗到啦，咁有咩仲差得过去面对呢啲情况呢？ 不过大家就要搞清楚喎，即係剛才 Winnie 讲嗰样嘢呢，就係、是、唔等于你唔积极去争取自己想争取嘅事。即係有啲时候就係你唔好过分期望， 嗯， 但係唔等于呢就係、是、你完完全全就係唔冇要求或者冇所谓。因为有多人就係捞乱咗嘅，即係就係觉得我冇期望呀咁得啦，咁我对任何嘢我都唔追求。 即係可以 hea 的话不会喐咁样。 即係完完全全就係觉得无欲无求，佢呢啲就称之为叫无欲无求。但慢慢你会发现咩呢，就係、是、当你完完全全对于自己嘅生活冇要求嘅时候呢，你个人自然就失去咗个动力，失去咗动力咧就系去令到自己过个生活咧变得充实。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就大家要留意翻，即系头先我哋讲开嗰一样嘢，就系你本身都系要有一个目标，你想要去争取嘅。咁当你自己已经系努力咗啦，咁你就唔好过分期望， 嗯、 即系纵然可能即系话哦，我付出咗努力啦，最后屘嘅成果如何？就算真係未必最达到自己嘅理想啦吓，咁但係头先阿 Winnie 讲话你已经做咗最坏打算啦嘛， what more can you lose？ 即係你仲可以输啲乜嘢啫，起码你就因为你想去追求你先至付出过嘛。咁当你抱住咁嘅态度去即係做自己想做嘅事嘅时候，往往可能会有一个意外惊喜都唔出奇嘅。 即係好似追女仔咁样，咁最尾追唔追得成对方呢未知之数，咁但係起码努力令到对方知道其实你对佢有意思，可能当过咗个零月或者个几礼拜之后，你会得到一个意外的答案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 真的想得太简单或者太梦幻了，是吧？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又到咗呢个人生两难题嘅时候啦。咁今个星期有啲咩两难题考考大家 呢？今次呢一个两难题呢就冇嗰啲生离死别啊，嗰啲战争啊、人祸呢一啲，就比较简单啲。但我哋就要做一个裁判呢，究竟分边一间先至系个良心企业啦。咁就话说我哋有一个良心企业颁奖典礼。咁乌嘉伦呢，你就系身处一个总评判啦。咁最尾入选呢就有两强，就系 A 公司呢就系一个大型公司嘅，就系卖烟草，即系香烟公司啦。咁但系呢佢虽然卖烟草即系可以令到好多人即系危害健康啊，又令到人身体有问题啦，但系佢会将佢赚到嘅钱嘅一半呢都会攞出去捐善事，令到广大市民受惠。咁而 B 公司呢好世间嘅啫，收支慢慢紧平衡到啦。咁但係佢个良心位呢就係、是、佢会请一啲残疾人士呢去帮佢哋手，咁即係令到呢一批人士呢佢可以有自力更生嘅机会啦，亦都令佢哋可以一展所长啊。咁而你 作为今次呢一个良心企业颁奖典礼嘅总裁判啊，要判定边一个先可以攞到呢个大奖，你会颁俾边一间呢？ 其实通常呢，即係如果係要颁呢一啲奖呢，理论上就即係佢嗰个嘅即係评分嗰个嘅基准啦，就有好多啦，即係有多方面睇啊，对于呢个社会嘅贡献啊， 广泛程度啊， 运作啊，种种啊，即係其实都要翻返去，就係佢对个社会嘅影响性有几高嘅。咁但因为呢一个嘅颁奖典礼似乎系从我个人出发啦，而家就咁听，即系好似我， 总之系两个票数一样争你嗰票啦。 因应我嘅即系某程度好似个人喜好，因为你讲得太过空泛啦吓。咁但系嗱，如果真系我要拣嘅话咧，我个人倾向系拣后者嘅， 即系细公司。 细公司啊，点解咧？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有啲公司咧，如果佢系开设好多啲嘅所谓职位咧，系招聘一啲嘅即系即係特殊人士啊，或者一啲有需要嘅人啊，咁而呢一啲人普遍嚟讲可能喺社会入面係好难寻找工作嘅。咁而佢哋就会搵一个机会呢，就係俾佢哋即係进展所长啦。因为你知好多时候一个人佢能唔能够寻找到一个自我价值呢，喺工作嗰方面其实都几重要下嘅。有啲人呢甚至乎觉得点解人生冇目标嘅呢，咁就係从工作入面寻找到自己嘅目标。咁你难得有一间公司喺呢一方面係好乐意好积极咁样去推动嘅话，其实我觉得成件事已经好良心噶啦。即系在我嘅角度立场去睇嘅话，咁不过当然头先阿 Winnie 讲就系话，因为佢本身就系个规模系好细嘅间公司啦，即系唔知 请嘅人其实唔系好多嘅， 可能系啦，十只手指数得晒咁样。咁嗱，变咗就咩咧？个问题就系佢嘅影响力究竟大唔大啦？咁如果我选佢嘅话，都仲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即系大家好似推动咯，即系呢一啲嘅公司值得系应该鼓励推动嘅咯。咁令到即系可能即系多啲人关注，就系点解咁少呢一啲公司嘅咧？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相比起即系社会层面嗰个影响力嘅话，可能前者即系烟草公司咧系大好多嘅，因为毕竟啊，头先我听你讲嘅话，实在系嗰个收入咧应该都几悬殊下。 系啦， 即系烟草公司你搵 即系可能受惠人数嘅话，可能系以过千计嘅市。咁但係可能細公司受惠嘅十隻手指都數得晒㗎咋喎。 不过嗱，因为即係点解我就倾向于即係后者呢，就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即係食煙都麻麻添啦，咁就亦都加上其实我就即係我身边有朋友，我见到我都叫佢哋喂唔好啦，唔好食啦，戒煙啦，对你唔好啊咁。咁所以呢，头先你讲话即係纵然係一间煙草公司佢搵到好多钱，佢帮到好多人会用呢一啲钱係。咁但係因为本身我自己唔赞成食煙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就即系倾向于，如果可以嘅话，我会觉得个良心企业嘅奖系会比后者咯，系。 系咁，同埋我谂，即系我即系估唔到你再谂多一步，就系你透过颁奖俾呢一间细公司咧，去有个推广嘅作用。同埋我谂有唔同嘅地方，就系颁俾细公司咧，佢请残障人士系俾个机会，等佢哋可以自己去赚钱。即系好似我哋捐钱出去，你系要教佢哋去捉鱼，而唔系俾条鱼佢哋等佢食晒就冇，咁再俾一条。与佢哋要等佢哋学识点样去自力更生，我谂呢一样嘢可能系即系细公司有个优势之处嘅，咁可能相比起烟草公司就系掉一扎钱，咁等你哋咧就有地方住啦，可能两餐又温饱啲啦，咁但系到之后啊，佢哋温饱咗啦，咁下一步又系点样咧？系咪再掉一嚿钱等佢哋再有第四五餐可以温饱咧？呢一样嘢，哇，我真系。即系作为即系妹妹嘅话，可能真系未必谂到呢一步啊！ 我就会觉得，即系因为好多时候，点解头先我讲话推动嗰样嘢好紧要咧？就系因为如果你其实香港而家都好咗好多啦，即系你相比起可能20年前啊、30年前嘅话咧，我觉得而家即系嗱，虽然我觉得都仲系未够嘅，但系我觉得已经好咗好多。就系你起码有时候可能去快餐店啊，或者去一啲嘅即系铺头啊、商场啊，你都会见到可能有一啲可能残障。 无障碍设施啦， 系啊，咁你都会见到即系多咗呢一啲嘅朋友仔，即系佢哋都会投入社会工作咁样样嘅。咁而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好紧要嘅地方就系咩咧？就因为你有人牵头去做啊，即系好多时候你讲紧20-30年前，点解即系咁多即系机构或者公司或者餐厅佢哋唔会招聘呢一啲人咧？因为嗰阵时候。 即系冇一个牵头，或者唔系一个好主流性去做一件咁嘅事。咁但系当你发现原来咧有人去鼓励嘅机构或者公司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其他人就会开始慢慢跟噶啦。 即系有个话题性啦。 系啦，因为你开始发现其实喂，佢哋可能系呢一啲即系可能啊残障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即系特殊人士又好啊，佢哋的确可能需要嘅照顾或者帮助比一般人系嚟得多，但系唔等于佢哋冇一个工作或者系自理嘅能力啊嘛。咁即系我觉得有时候系争在究竟大家会唔会俾机会佢咁解嘅啫。咁而我觉得即系如果你从一个叫做良心企业长嘅话啦，即系良心出发的话，我觉得即系替做一个机会俾佢哋。去表现或者表达自己咯。咁当你鼓励即系一间公司去做呢一件事嘅时候，啊呢一个咁样样嘅即系运作，原来系获得肯定嘅、哦，咁好自然就开始会有其他公司即系推而广之，一齐跟住去做。咁我相信，当你开始带头去推动嘅话，慢慢个社会啊就会变得越嚟越接受到呢一样嘢咯。 系，不过钱嘅嘢真系唔嫌多嘅，即系如果我系慈善机构，咁虽然对方系一间烟草公司咧，我都唔介意接收佢哋嘅善款嘅。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